化春风云外，追踪烟里梦，恨满胸，愁红尘多作弄。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九九，一起听资讯。我是爱音乐 DJ 音琪。中国百货商业协会近日对无人店业态的网点设置、经营、仓储、物流等环节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别是新型特种无人店装备应在提交报备的同时提供安全性审核材料。2017北京进口商品购物节近日在北京开幕，来自德国、马来西亚、希腊、澳大利亚、泰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品亮相购物节。近日，北京市房山区千余路正式完工通车。据介绍，千余路可串起沿线12个自然村和龙仙宫、仙栖洞、五行峡等自然风景区，进而进一步助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第14届全球高校联盟大会近日在三峡大学开幕，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近20所高校的代表围绕全球化、数字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变革展开讨论和交流。中国驻泰国宋卡总领馆近日发布公告，提醒泰国南部地区中国公民和游客防范强降雨天气，注意安全。福布斯2017全球权势女性榜出炉，德国总理默克尔连续7年蝉联榜首，也是她第12次入选这次排名。排名第二的则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近期第13届中美电影节在好莱坞开幕并举行颁奖典礼，其中创造中国电影票房神话的《战狼2》获封年度最佳电影。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969，我是爱音乐 DJ 音琪。这一小时的音乐时间将由我陪你度过。到了大家都期盼已久的周末，今天你有什么计划呢？有时好不容易到了周末，却不知道怎么分配时间。其实很简单，你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找对地方，一种是找对组织。找对地方指看电影、吃饭、逛街、艺术馆等等。找对组织是说你可以参加登山、潜水、格斗、手工协会等活动。推荐的这些有没有你感兴趣的呢？ 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

起， 我会阅读，会下注，会跳舞。 电话八九七五七， 会流泪，会喝醉，会伤悲。 电话八九七五七， 这世界没有你，我是谁？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一路走来，多休息一会儿是为了走更远的路。抬头看看天，看乌云的缝隙里钻出的斑驳阳光，重新拾起前行的勇气和信心。回首望望来路，想想丢下了什么，还有什么可以丢下的。只要心灵轻松些，任何放弃都是一种努力。坚定地走吧，毕竟梦想在远方，未来在远方，终点也在远方。今天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音奇。当你感觉太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歇吧。 在每一个突破自己的过程当中呢，都是没法去放弃的，都是因为你背后有很多的人在等着你去做些很多工作。 对于企业来讲，人人都能看出这个企业有没有问题，这个企业是否就很高效，其实任何人都能看出来，但我感觉有没有这个勇气去解决它，这个很重要。 每一个人，就是你的成功是源自于你的一种热爱，还有一种就是你的发心，你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 月光光，我一转身，你就心慌，泪朦胧，爱蓝蓝，月亮如水，天空发光，心闪亮，看着你睡得好甜，光香，好梦无边，我的天堂。忍不住我却摇摇晃晃，眼里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胜防，带着你逃开人海茫茫，睡意飘飘荡荡，